北京时间21:00，伴着旋律的脉搏，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6，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定制一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我们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定制一种别样的神态，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这里是 FM986，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以后，去发现，去感受。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986。 生活是有色彩的，生活是有滋味的，生活是有长度的。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现无限的魅力。生活麻辣烫，每天都精彩。 小鸡快跑，小鸡快跑，小鸡快跑！爸爸，为什么小鸡跑得那么快呀？ 因为小鸡再不快跑，麻辣烫就要开播了。 生活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 Hello， 各位亲，大家好，这里是 FM986 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又在节目当中和各位好朋友们见面了。最近呢，国内有一条新开通的公路，因为它沿途的风景颇有一些美国一号公路的特色，所以这里被称之为中国一号公路。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居然是位于黄河之上陕西境内的公路。它如黄河边上的一条蜿蜒盘旋的丝带，串联起了黄河沿岸散落着的明珠。在这条长828.5公里的旅途当中，将串联起渭南、韩城、延安、榆林四个城市50多处名胜古迹。这条公路北起榆林市的府谷县城墙头，而南边呢，到了渭南市华山莲花座，连接四个城市、12个县，受益人口达到了220多万。如果你对陕西的印象还存在于黄土高坡，那一定是因为你没有见过大荔的万亩鱼塘、恰川的湿地公园。如果说到陕西的传统民俗，你只想到了陕北的腰鼓，那你应该去听一场中国最早的摇滚华阴老腔。如果说到陕西的面食，丰富的品种已然成为其美食的明珠的话，那么随意的一款西北特色的羊杂碎便会让你胃口大开。这是一段神奇的公路，你应该来走一走。它便是新近开通的沿黄公路，从千年古都西安出发，一路向北，途经50多处旅游景点，发掘全新的陕西文化。这段旅程呢，差不多要用8天的时间来走完，但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会把这8天的安排一并告诉给你。首先第一天当然是渭南段的首站了，锦绣华山强劲老腔，这必将是华阴。 从西安沿着沿黄公路出发，首站便是渭南段的华阴华山。去华山想要看日出的话，可以在东风的朝阳台，这里的角度是最好的，看夕阳可以往西风来欣赏。每年的九月到十一月，也就是一年风景最为丰富的秋日，这里更是层林尽染。来到华山，一定要去拜一拜西岳庙，五岳庙当中，这里堪称第一。在华山以北5公里处，有一座供奉着西岳大帝、华山神的西岳庙。这座庙始建于汉武帝时期，是五岳庙当中规模最大的，堪称第一。而坐落于庙宇制高点的万寿阁，更是登高远眺华山的最佳位置。华阴老腔是中国舞台上出现过的最早的摇滚乐吧。这些具有民族特色的华阴老腔源自于明末清初，长期以来都是全店村张家户族只传本姓本族的家族戏。看一场地道的华阴老腔，精神抖擞的农民演员以像秦腔那样使尽全身力气引吭高歌，强烈的节奏感使其有着摇滚般的冲击力量。出发的第二天，我们便来到了昭义国家湿地公园，这里仿佛有千岛湖一般的景致，这里也是最具江南水乡风情的一段路程。在春光明媚的日子里，坐在快艇上看昭义国家湿地公园，有一种说不出的惬意。片片芦苇荡，随风摆动，这可以称之为陕西最大的内陆盐碱滩。每年的十月份到第二年的五月份，成群的天鹅、丹顶鹤都会在这里过冬。如果是在傍晚时分来到这里，便有着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美景。接下来我们去往天下第一仓，也是慈禧朱批的封土驿仓。封土驿仓就在昭义镇的东面，始建于光绪年间，是目前为止中国所存无几并唯一在使用中的古代粮仓。这里防雨防潮是粮仓设计结构的精妙之处，即使经过了百年沧桑，保存仍然完好，而且沿用至今，可见祖先智慧的结晶所在。开车是很辛苦的，虽然有美景作伴，当然也少不过美食相助。所以呢，在渭南段我也要有美食推荐给各位好朋友们，那就是大力的驴齿面。这个呢也是陕西特色的面条之一，面条柔韧光顺，而且呢因为它的外形有点像驴的牙齿而得名，臊子香辣味浓，诱人食欲，可以说是誉满三秦。 做了那么多改变， 心中不变，我多想你看见。 这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今天呢，带领大家走一条新开辟的公路——沿黄公路，去感受沿途的风土人情和绝美景致。接下来我要带领大家走的这一段叫做河阳恰川风景区。恰川呢，也是中国诗经文化之乡，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恰川被称之为中国的诗经文化之乡，而占地面积176平方公里的恰川湿地则有着壮美的自然景观。万顷芦苇飘飘，千眼清泉潺潺，百种珍禽嬉戏，十里荷塘飘香。另外在恰川，你还能够感受到百鸟朝凤当中遗失的唢呐文化。到了河阳县呢，雪雪是一定要吃的，这堪称是中国最早的方便面。当地人说，没吃雪面没看戏，就没到过河阳县。雪面是河阳县独具特色的一种地方美食，可以称得上是中国最早的方便面。它的主要成分其实是荞麦面，做成面条之后，热水微微煮过，加入适当的调料即可食用了。当你驾车路过河阳的时候，在欣赏美景的同时，一定要顺路品尝一下。另外呢，恰川多水，所以这里的鱼是一定要吃一吃的，一定要尝一尝这里的农家鱼宴。首先要推荐的当然是红烧黑乌里，入口是咸鲜味的微辣，肉质细嫩光滑，肥而不腻，这可是奉泉独产恰川极品， 其次呢，便是清蒸罗非鱼，清淡可口，肉质鲜美。 You float like a feather in a beautiful world。 我们驾车一路向前，伴着美食美景，进入第三天和第四天的行程。第三天、第四天走的是韩城段到延安段，我们一路向北，可以初窥黄土高原特色了。在韩城，我们可以看得到司马迁的寺墓，这里是司马迁的千古绝唱。司马迁祠建在四座高台之上，攀蜿蜒石阶，爬上陡坡，便见朱红山门殷勤相迎。登高可见这里依山势伫立的木石牌坊与山环水抱的古建筑群景观次第呈现于眼前，清风间可细细感受到司马迁的千古绝唱。接下来我们去往党家村古建筑群，这里是东方人类古代传统居住村寨的活化石。同样是西安周边的古村落，党家村的人流量却远远低于袁家村。在节日里想寻求一处清静之地，党家村自然是一番风情的。党家村的建筑样式非常的丰富，能够看到宝塔、祠堂、私塾，还有家楼、暗道、哨门、城楼，更有老池和古井，漫步在恬静的村间古巷之中，更是别有一番乐趣。 When you were here before, can look in the eye。 在韩城也有一座香山，韩城香山位于板桥镇薛峰和枝阳镇境内，每年的十月中旬到十一月初，漫山遍野的红叶红得像火焰一般，霜后便呈现出了深紫红色。走进韩城香山，秋高气爽，层林尽染，缤纷色彩的红叶铺天盖地，方圆数千亩数万亩，火辣辣的红叶像是穿好了新娘的嫁衣，等待你的到来。形态各异的叶子映满了山坡，如果是雨后来到这里，云海朦胧，一片片红叶在云海中争相簇拥，颇有几分仙气。 曲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我们马上进入第五天的行程，沿着沿环公路走到第五天的时候，你会来到延安。到了延安，首先要去看一看世界上唯一的金黄色的瀑布——壶口瀑布。当黄河之水携带着泥沙，从青藏高原一路奔流而下，到达秦晋大峡谷的时候，便形成了这举世无双的金黄色的瀑布——壶口瀑布。奔腾呼啸，跃入深潭，溅起浪涛翻滚。附近的黄土高原、古园村寨，更是展现了黄河流域壮美的自然景观和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积淀。而附近的雨盆大峡谷更是展现了令人震撼的神奇光影。陕西省延安市甘泉县境内有一处属于丹霞地貌边缘的峡谷群，雨盆大峡谷。目前发现峡谷四处，分别位于雨盆沟的桦树沟、花豹盆以及南河牡丹沟。四处峡谷的地貌和景观各不相同，它的令人震撼的雄伟、壮丽、绚丽超过了著名的美国羚羊角大峡谷，非常的震撼。当阳光直射峡谷的时候，奇迹便会出现，原来平淡无奇的峡谷当中便呈现出了绝妙的神奇光影。在延安还有一处绝美景致是绝对不容错过的，它就是黄河蛇曲国家地质公园。公园当中，漩涡湾、盐水湾、福寺湾、乾坤湾、清水湾这五处天然大湾尽显了黄河曲折流转的自然奇观。其中乾坤湾是五大湾中最具盛名的，站在高处，这幅黄河湾景便尽收眼底。当然，公园内除了这河景之外，还有文化民俗村之类的人文自然景观和文化遗址。第五天到第六天，我们便来到了榆林段，这一段也算得上是陕北的精华路段了。这里有长城、窑洞、大漠明珠。镇北台是明代长城遗址中最为宏大、气势最为磅礴的建筑之一，素有中国长城三大奇观之一和万里长城第一台之称。而香炉寺呢，站在这里登高向东看，便可以看得到黄河蜿蜒的壮阔。若是在日落时赶到这里，便能看到最有名的日照香炉。夕阳西下，太阳的余晖将孤亭的倒影投射在黄河水当中，如诗如画，当地人呼之为小蓬莱，誉为仙境。我们沿途的第七天来到的是绥德，绥德党氏庄园被誉为是陕北印象的窑洞。如果要说人们对陕北的印象，大多便是黄土高坡和窑洞，而绥德的党氏庄园是唯一一座保存完整的清代建筑，更是典型的陕北大户宅院。窑洞建筑鳞次栉比，分布在山坡之上，各门各户相对独立又相互连通，能够窥见出真正的陕北印象。沿黄公路，我们的第八站便是神木了。到了神木，首先我们要去的是高家堡古城，这里有着小北京的雅号。穿过高家堡古城的城墙大门，沿着悠长的石板路进入古镇，仿佛穿越到了一个世外桃源般的新世界。巷道内的建筑结构有着浓郁的明清京城风格，小北京的雅号果然名不虚传。神木历来都是边塞重镇，